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全上的爱 许就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1日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怎么一周没来，有些这个业务开始不熟练了？ 对，居然只打开了电源，没有打开音量。 终于来了，而且呢，直播帖也铺了上去。 是的。 好几天都没有跟叶谦合影的我，今天晚上呢也打了腮红，然后 相当认真的韩丽化了个相当认真的妆呀。 对，然后呢共同迎接星期五的到来。啊，好奇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看一下啊本周一直没有亮相的我，以及已经和大家分别一周的沉默。 哎，话说每周五来直播哈，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所以呢其实按理说周五都是这一周就是经历了一周的工作以后应该算是最辛苦的一天，但是这一天往往都是我觉得心情最能放松最能愉悦的一天。一是晚上有这档直播节目的陪伴，另外就是明天后天可以休息啦。 嗯，用户漂流瓶他也有同感，他说熟悉的音符响起，所有的浮躁归于平静，安安静静的想听会儿音乐。这大概就是忙碌了一周之后哈，终于明天不用再面对客户，不用再开会啊，不用再到学校有很多紧张的节奏了，而是呢明天可以去迎接这个护士节。 对，5月2日护士节。 对，然后星期天呢又是母亲节啊，所以说如果母亲是护士的啊，所以你就要过两个节日了。 或者如果某位护士是母亲的话，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护士朋友哈。 但今天晚上呢我们并不聊这个话题啊。 哎， 我们聊聊跟所有人有关，在这一周里啊，或者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你又不看谁朋友圈了。就是朋友圈不是有个功能吗，就是不看谁的。 对吧， 没错， 就是不让他看你的，或者你不看他的。 哎，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你不看他的。 对，就是又不看谁的了，为什么呢？除了传统的几大项哈，什么投票的，什么那个代购的，或者 微商的。 对，最近你有没有那种哎呀突然间真的不想看，已经够够的了？ 是， 沉默肯定会有，是吗？ 我有，我其实屏蔽了不少朋友圈，因为你知道我的那个微信里边大概有 1000多位朋友， 不止3000位吧，2000多位至少是。 哎，是，我想知道封顶是多少位？ 5000应该，就正常的情况是5000。哎，怎么看来着？ 最后最下面，通讯录的最下面，通讯录的最下面， 我们现场直播一下哈。 我已经感受到了沉默一直在拉， 突破了3134位了。 你是不是只有一个微信？ 我只有一个微信 啊。其实我也只有一个，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里面有很多工作关系 啊，当然， 或者是不得不加， 是 一定得加，然后加的第一瞬间就是不让对方看自己的朋友圈。有吗？ 哦，我比较少，因为我其实很少发朋友圈，所以我也觉得朋友圈里面没有什么特别不能看的秘密。 哦，那你不看别人的是哪种类型，是真的让你觉得他很占你的这个朋友圈面积？ 嗯，面积是一方面，比如说那种特别频繁的刷屏的朋友圈，而且刷屏还是用没有营养的那种刷屏的，那肯定不用看了。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我特别反感那种吸睛式的朋友圈， 就是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对，就是你看着你说这个人的人生怎么那么抓嘛，就是抓马 ，you know？ 嗯，有 ，no， 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抓马，很抓马。 多半这个类型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嗯，女生多，但是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男生抓马起来的话，那真的是势不可挡的一种抓马。 他会事后都删掉吗？ 有这样的朋友，也有事后毫不知羞耻的。 好吧，其实每个人的朋友圈，我敢说无论再忙，你可能到最后一天的晚上也会 不管是上洗手间的功夫还是怎么样，都一定会看一看的，对吧？ 嗯， 如果说自己的朋友很多，比如像陈默有3000多的这样的这个通讯录的人员，不删一些或者不看一些的话，你每天的这个就是批奏的这个量太大了， 批奏，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完成。像我等300来人的，我都有的真的不看，他可能都不知道。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说，哎，你最近看他的吗？我说我最近，我从加他那天起我就没看过。 哎，或者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你印象中你加了一个朋友，但是你其实你没有对他做任何操作哈，突然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朋友圈了，点进去看发现他把你已经屏蔽了，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 那就立刻屏蔽他呀。 你会反屏蔽对吗？ 对，是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就比如你来我家做客了，我是给你开大门，然后我去你家你就吃个闭门羹，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等的感觉。 我觉得他应该在你屏蔽他之前也选了不看你的朋友圈吧。 对，那我不管，反正你要是让但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哦、okay ， 就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就一定得让就是知道别人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哈。 嗯， 反正我也不是一个发朋友圈很频的人，但我并不反感别人发朋友圈多，但是有的类型呢就是让你有点儿，比如我最近我就把一个朋友的朋友圈就是我不再看了。 哦、oh, okay. 我发现我观察了他很长一阵子，大概有一年时间了， 嗯， 他没有发过一条和自己有关的。 那他发的是什么？ 全部都是摘抄的各种，就是你知道，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看不到这些东西，他以为是他自己讲的。 嗯， 但我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嘛，每天我就要看很多的大量的文章啊，以及这个微博上 和 微信，对不对？所以我看这怎么全都是每 抄来的， 全是搬运工，就永远是搬运工，你知道吗？ 他不会注明上， 对对对， 这个是转载对吗？ 是，就是这可能是作为文字工作者吧。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偶尔呢这样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真的，我观察他一年，全部都是这样的， 把朋友圈当做了阅读笔记了。 对，然后就是总是咿咿呀呀呀呀咿咿的，然后我就把他屏蔽了。 哦， 然后我为此还问了一下我的一个朋友，我说他最近怎么了？他说他一直都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哦，好吧，然后就反正平常也没什么来往嘛。 嗯， 大家的世界里是不是也有这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断舍离， 是， 就是你定期的给自己的世界里，比如说我希望朋友圈所给予我的是看到朋友的动态、嗯、美好，甚至这些我不知道的，对吧？ 对。 而今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特别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现在想你应该是没有看过，因为你有3000多朋友。 我偶尔会点进去你的去看一下的。 对，我今天的最新发的一条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它的开心点在于，就是当我PO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啊。首先最重要的一声音是链接，给我个链接。然后另一部分的声音就是，就是他没有理解我在说这个意思，说，北京到德国现在也很方便啊，你可以去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今天PO了一个我和我朋友的对话，我买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其实女生都知道，就是像发箍一样，就是你洗脸的时候，对吧？把它就是。弄头发，把他头发呢就往上一扬那样的东西。 是， 这个在中国我觉得已经是很普遍了，基本上不管男孩女孩都有。可是我就是把这张照片，我在家里欣欣然很开心的PO给我在德国慕尼黑的好朋友的照片以后，他跟我说，大夏天的你为什么要用这么热的头饰呢？ 啊 他说你大夏天的，我还很开心的跟他讲，哎，我说你看我有悟空同款的金箍咒了。 嗯， 然后他说大夏天的多热呀，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厚的发箍呢？我就觉得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我就PO了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发现有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要链接，就很有意思。嗯， 对， 就是那一瞬间你会发现朋友圈带给你的是一种大家有一些信息的共享， 是 美好的一个分享，对吗？ 对，所以其实它尽量有营养一些会好一些。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比如说大家不是那种天天能见面或者一定要经常频繁的来聚会的这样的朋友的一种彼此了解和彼此熟络的方式。嗯， 对，那大家呢今天晚上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 是啊， 就是你最近又不看谁的朋友圈啦？为什么呢？同时呢，1559红也是今天晚上的红人。如果想当红人，想陪我们一起到24点，帮我们达到120加的评论的话呢，请到新浪韩语微博中明示我， 等你哦。 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 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你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情歌没有谁会陪你数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才没有对错，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我们都该快乐，那些沉默没说的不要变副歌，爱更忐忑，是 来自梁翠萍、梁静茹的一首歌哈，情歌没有告诉我。在听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挑选出了今天晚上的红人，他叫做纳西7998。 哎，祝贺你了。 是，祝贺你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啊，24点才能下班了。 嗯， 今天说到这个朋友圈这件事情哈，基本上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大概都有朋友圈，因为大家都有微信嘛，对吧？ 一般用的时候你太都不太会把朋友圈这个功能关闭。我这么多朋友，就是我只印象中有一位朋友是真的完全没有朋友圈，就他点进去以后，因为屏蔽你，你也知道他那个样子， 对吧？ 但他是根本没有朋友圈那个栏目。 哦，但是我把朋友圈的那个小红点提醒是给消掉了。 哦，因为你看着总觉得有。 对，我有这个，就可能有点这个强迫症吧，哈，就是如果有什么没更新的，我就会马上更新，我不喜欢看到那个提醒嘛， 是， 我就把它给去除掉了。剩下可能就是真的像是，我觉得很像是随身带的一个小人书一样， 小人书， 对不对？有的没的就看一眼嘛。 对，是的， 就是有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如果坐在那里的，当然有的看剧哈， 真的是三分之二人都在看朋友圈。 哦， 就是我也不常坐地铁，但我看的，我坐的时候我就会看，哎，大家都是，因为那个项目它那个整个的排序是一样的吧。 对，因为它的更新速度其实确实挺快的，就是如果你的朋友不少的话，可能一刷一下就会有更新，刷一下又会有新的更新了。 对，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最近你又不看谁的朋友圈了。 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会有对比哈，比如说625伪少女说，哎，有些朋友发的朋友圈就很有意思啊，我们都天天盼着他发动态呢，新鲜而具有生命力。 哎，这样的朋友其实特别受欢迎，但是反过来也有朋友表示了，这样的我就不欢迎。有神经病的火星人，他说呢，嗯，做微商的我肯定不看哦。除此之外，还有一直都是分享各种链接的，我也不爱看。还有就是整天都是负能量的。 对，我觉得做微商那件事情呢，如果这个产品本身是大家生活里真的是必须的哈，就是比如发点好吃的什么，可能你也不会屏蔽，对吗？就是，但是多半我们知道都是卖这个卖那个的哈。 是， 而且我其实最不能理解就是在朋友圈里卖，我觉得是仿货的人 哦， 就是这种我是第一时间就屏蔽。而且你知道，就有的时候他发那个让你最气人的一点就是，他说你可以自动穿到那个什么专柜去看都没有问题啊，就都有这样的字眼。然后我就想啊，天哪，我怎么会认识这个朋友呢？但是没办法嘛，就是类型这个类型的，但是我就把它就是把它给屏蔽。 嗯， 但后来我发现哈，哎，他们有一点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嗯， 是什么？ 他们也是时尚风向标 哦， 就是他们总会有最新的，真的，就是可能你还没有看到很多杂志啊去更新这些东西，但他们已经在国际上把这个潮流给弄过来了。 对，不过是我们这么讲的话，做微商的朋友也别难过哈，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用很得体的方法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任何工作，如果你以打扰到别人的日常生活或者让别人有不悦感作为代价的话呢，可能你到最后也未必会取得成功的。 我的概念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其实在我的朋友圈里如果是微商的话我并不反感。 啊， 我是很讨厌卖假货的。而且我是一看就能看出来是假货。 哎呦，火眼金睛嘞。 不是火眼，价钱在那儿摆着呢。对不对？怎么可能这个价钱买到这个东西呢？ 嗯， 这个是最直截了当的。 对，这确实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对，但是我一想其实朋友圈也像一个菜市场，对吗？ 嗯， 就是我们并不是说菜市场东西就没有超市的东西好，而相反，菜市场东西会更加新鲜，对吧？它更新的又快，嗯，但是呢，在这其中也会掺杂着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你要有筛选的能力啊。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呢，可以借此机会哈，也清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不看谁的朋友圈，它是给你自己做减法。 嗯， 就像我们每天在搜寻各种各样的营养， 是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都吃完的。所以我们只能找对自己的身体最有益的，你觉得看完以后开心的、愉悦的、美好的啊，眼前一亮的，甚至比如说有的周末时光里啊，朋友去吃饭呢，啊，晒一些美食啊，我特别喜欢有定位的，是不是？你就会知道哦，不用去问，哎，这家餐厅我就把它立刻小程序留住啊。 哎， 其实这些东西才是分享的意义所在哈。 确实是这种分享，它其实是一种有价值、有营养的分享，因为你不光分享了当时自己的那种快乐心情，更重要的是让别人也可以有同样的体验。 对，还有一种呢，我也就是把它屏蔽掉，就是各种的那种，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帮他砍价那种？ 啊，我不看这样的朋友圈。 啊，你可能也就忽略掉了。 对，就直接闪过去了。 就这种，我估计大家可能都是多半同学，因为比如你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过了很多很多年，大家确实在各自领域里做着一些事情。 是。 然后同学聚会都加了微信 啊， 你不可能不加你的同学微信吧？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可避免的会看到各种新鲜的，可能跟你现在的生活完全离得很远的东西，就这种我一般也都屏蔽掉。 是， 有一次哈，我跟你讲啊，真的很有意思。有个朋友他呢，就他有什么急点赞， 哦， 有那种吧，他还特意给你发了一个单独的微信，让你去给他点赞。就他朋友圈已经发了，然后呢，他还要单独给你发。 Okay. 我这次我就好奇了，我就想知道他什么东西让他这么想得到。 嗯， 我就点开了。然后人家不会问你吗？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这个头像啊、名称啊授权给这个投票的这个地方？ 哦，明白了。 哎，我一想，我一个卡通图案，授权就授权吧。然后我就看到了。后来我一看奖品，没把我气得鼻子都歪了。 是什么？ 十袋咸菜。 哈， 真的，我不骗你，真的是十袋咸菜。我就想，这是让大家都找回一些简单美好，像小时候一样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1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今天你发朋友圈了吗？ 今天你屏蔽了别人的朋友圈吗？ 今天你有没有在朋友圈里得到什么诶觉得特别有收获的东西？ 又或者你有没有得到一些可能是负能量的东西，然后你就想要去把对方屏蔽掉了？ 对，我刚才在这个广告中看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大家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对于那些发负面情绪的，让人心里特别不安的， 是 那个类型的朋友呢，都会屏蔽他的朋友圈。 没错， 就是不看他的朋友圈。 是的，而且有一些可能是应运而生在这个时代里边的一些产物哈，比如说小太阳 July， 他说呢，有一位朋友平时没怎么见他发过朋友圈，但这几天突然被他刷屏了，全都是抢票，到哪哪哪的火车票太难抢了，快来帮我助力。但一连两三天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买这么多难抢的票。其实这个确实哈，其实我都觉得这些发抢票的朋友圈的朋友挺可怜的。现在这些商家真的太容易利用人的弱点做营销了。 嗯， 真的，我觉得其实抢不到票是我们这个时代物质匮乏的一种体现。但是你要用这种方法逼人家去转发，然后增加抢票的几率，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善意的事情。 是，而且我们做这种不看谁的朋友圈的这个举动呢，真的就是在给你的朋友圈做瘦身。 嗯， 瘦身之后呢，你会立马看到，哎，一下子层次分明了，对吧？ 你就能看到那些你可能更相对想看的。 是的，你觉得自己给自己买回来的东西进行了一个整理工作哈，不是说泛泛的你都得让我审。而且我发现就是慢慢的哈，你会知道哪些朋友他的朋友圈你可以仔仔细细的看，可能那个点击全文你会打开点击， 是。 而有的人就是他写了一堆你也不想看。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清理朋友的习惯的话，那你至少先把朋友圈清理干净吧。 OK， 22:36，我们也欢迎今天晚上的红人纳西7998，我们共同来聊一下。而且现在你知道就是初中生基本上甚至小学生啊都有微信了， 嗯， 他们也有朋友圈。所以我有时候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会考虑到，哎，这个内容对于我的这个比如侄子他才十几岁，他看合适吗？会采取哎不让他看。 哦，这样 就是有一些就是 这是一种保护。 对对对，这是其实我觉得应该考虑到的。相反我不会就是哎这个我不要让单位的同事看到，哎这个我基本上要么不发要么就全部都可以看。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为了未成年人有一些可能他不适合知道或者他不适合去阅读的东西，我们把它屏蔽掉，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习惯。 对，因为现在我其实有时候也挺好奇，我说这些小孩他们都什么时候，因为家长是控制他们手机的，上学是不能带手机，可能放了学之后呢，为了家长联系他们呢会有这个手机，那他们都什么时候看这些东西呢？然后就是也是一块哈，大家这个世界里会发现，哎，但他们基本不发。 哎，但你会发一些只有特定的人能看到的朋友圈吗？ 不会，我觉得为什么要那么发呢？ 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发， 那他就是一个想用这个方式来得到些什么，有目的性 的。是 的，而且呢，想比如说，哎呀，什么今天我什么，就是想试探一下对方对他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这个朋友的心，那怎么被你戳穿的呢？ 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他突然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在我的手机上刷不到，然后我就问他。你是屏蔽了我吗？然后他才跟我道来说，其实他是发给特定的一个朋友看的内容。 对，这个呢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看有些文章里写过哈，就有的女孩她喜欢某个男生，她就故意发一张这个照片只给他看，对吧？想看看他的反应啊，比如说在 KTV 里啊跟别人这个吃饭喝酒啊，然后看看他的反应。但我自己个人不会发这样的，因为你可以单独发给他呀， 对 对吧？像我等都奔五的人了， 你不是我，你等、 哦、我是说叶谦，他先走了， 他先走了， 他今天晚上没有来啊、哎，这个意思。反正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聊这个每天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朋友圈，甚至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情绪的朋友圈。嗯、 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屏蔽过谁的朋友圈吧， 或者说最近你又不看谁的了，为什么呢？ 虚情伤，诛心的无情的都相逢，花一冷心难忘我素夜彷徨，一朝爱此生难放。 曾比酒沧海一粟，用情是了生却几经反复， 愿与心遥相对白转千回，万般苦尽是非，爱而无为。品过名盼过心，只要你懂，这一次又将何去， 都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却 爱得太用力。 听好看才是我们希望在朋友圈中得到的哈，谁也不想打开以后看到都是让你心生厌恶的。 是，刚才我们是两曲连放啊，第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星月》， 这首呢是来自许茹芸的《好听》。其实我也很喜欢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歌曲，我觉得其实慢慢的，大家在这个朋友圈已经有。应该是快，没记错的话是2012年，有的人是2011年，对吗？也是有个6年甚至7年的时间了。你大概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哪些朋友他们的朋友圈风格的。 是， 这也像是歌手一样，他可能擅长哪一部分的演绎哈。然后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可能我觉得沉默是很少发，但是每发的时候，你多半愿意发职场的一些内容分享。对吧？ 也不是， 你最近肯定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你分享了一篇职场分享的 哦， 就是、 对，最近一篇是啊、 对吧？我是觉得我还挺爱看这个类型，因为它离我的这个领域有点远，然后我愿意看到就是有一些很理性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大学同学他们发的一些，可能我现在不做法律工作了嘛，有一些虽然远离我，但是什么新婚姻法啊，现在有什么规定啊，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还是了解一下的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谁都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寓教于乐， 是， 对吧？不是泛泛的就光跟着傻笑。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朋友圈，我很喜欢，我现在一点都不讨厌说，以前有的人说讨厌晒娃，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这个微博上大家留言，基本上没有人说讨厌屏蔽晒娃的， 确实，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理解那些母亲他们的心情哈、而且其实他们现在这个晒的频率啊，以及晒的这个质量，我觉得都提高了。 是的， 这也很重要。 就像我晒狗的心情是一样的。 对，就是你觉得啊、太美了，真的又被它的美貌惊呆了。然后，包括发自拍的朋友，我也觉得这是很自信的，对吗？然后他只要内容上让人感知很舒服。有一天，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圈里的男生哈、他发了自己的自拍，然后呢，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动了点什么。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东西，这现在这个年代你是不能这个去戳破人家的。我就偷偷的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小窗户聊，我说某某是不是微整形了啊？然后他说， 就你聪明。我说看破不说破，朋友继续做。 一套一套的都 不，因为我觉得到了某个年龄就微微的做一些调整，只要让别人觉得漂亮了舒服了啊，并不是说填充的感觉好像都假到不能 再假，都不是自己了。 对、嗯、因为这个其实我们都面临地心引力对每个人的影响、嗯、对吗、嗯、所以我并不讨厌拍自拍的，也不讨厌晒娃的，我就是很讨厌不真实的。 OK， 就是我在朋友圈里特别讨厌，就是刚才我说到那种就是搬运工，各种自己都根本做不到然后非要标榜、嗯、甚至要让别人以为他是一个好像很有生活，但实际上都是搬来的生活。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朋友圈有些人是展露自己真实的生活，有些人是展露那种自己想让别人以为自己过的那种生活、嗯、 对。眉心若雪0829他说我就喜欢晒娃啊。哎，相反我觉得有的小孩特别有意思、嗯、就是你能感觉到他的孩子很好玩， 是 再加上如果父母的这个幽默感又很强，文字表达能力又强的话，哎，我就觉得他的这个状态很好，就让你觉得舒服，对吧？ 对，每个人 很重要， 真的就是要舒服。你看像这位叫做 communication 君，他说呢，我的朋友圈只有100人左右，最近发了一些自己学弹唱的小视频，收到了很多赞。你看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就是赞呢就好歹是维系着这个关系哈、啊、真朋友都评论，对吧、哦、是吧，然后呢又评论又赞的，那是板上钉钉的就是打卡。 我一般都是手动点赞 啊、就是好， 就是打一个赞。 我还经常会发现有些人都很久很久不见他露面了，然后他可能会专门就给每个某个他喜欢的人留言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凑上前去说原来你还活在朋友圈。因为关系也很好嘛，然后他说我就是因为那种情况多半都是在国外的朋友，他们有时差、嗯、所以很难遇到。这位叫做10ZAI 的朋友说，我很少屏蔽别人，最近我屏蔽了一个亲戚，理由就是看着烦 啊，就是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我就想这个状态啊，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啊，他特别就是给我们有图有真相的 PO 了他朋友圈里一个一直在发打针啊、哦、就是小视频打针、啊、他很可爱的说一句，难道是让我们去帮他拔针吗，就他可能是在注射哈。这类朋友我也是有点觉得，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告知完之后频繁的， 对，就一个动作别发5-6条。 而且你知道哦，不过现在我觉得微信有一点好，它不会让你立刻打开声音了，你发现了吗、哦、就以前你点开那个小视频它就呜嗷的，你就不知道、 啊、是这样的， 现在是有这个功能了、哦、就你可以先去掉不听声音啊、okay. 就是你不至于在外边公开场合一下子很尴尬了哈。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自己不看谁的朋友圈的时候，往往也是给自己提个醒，对吗、嗯、 对， 虽然这是你的朋友圈，但是它毕竟就像一个游乐场一样，就每个人都是展示着自己，对，如果你希望你的这个项目块能够有很多人来和你一起做游戏的话，那你起码得保证你这里好玩、嗯、有趣，不招人烦， 没错，就是如果你做成一个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招人烦、嗯、但自己偏要做的这种朋友圈的话呢，那你也就真的不要抱怨有人把你的朋友圈屏蔽掉了、嗯。 时间到了22:53了，哎呀，今天晚上好像真的聊得很多哈，这个时段也只剩下1:37了。 那我们听小半首这首歌，然后就转战到第三时段吧。 是，第三时段我们还会到我们的红人纳西7998家做客，这是萧敬腾的歌吧？ 对， 好吧，我们来感受一下， 一会儿见喽。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像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哎、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嗯、像那些月的那些忧伤，

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1日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行进到了1559红。他的名字叫做纳西7998。 哎，话说我们要去他那儿做客了吧？ 是的。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呢，关注了107位人士。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关注的啊，是我们的 LOCA 制作者随遇而安的男子啊，这真的是每个晚上几乎都出现哈。在第一页啊，他关注的第一个人， 吴周彤老师； 第二个人， 陈默默； 第三个人， 韩丽丽。 哎，真的是。哎，我们三个在一起这种组合， 对， 你是在两个天蝎之间， 对，被夹住了的一个双鱼， 就真的看来他是很喜欢听晚间节目的。我那天在办公室还在讲，我上学的时候也听零点乐话， 哦， 就是真的吴周彤老师的这个声音以及他的这个夜晚节目的特色， 对，我们都是 听，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了， 听吴周彤老师的节目长大的。 当时你们男生宿舍也有听， 当然听。 哎，真的，我觉得那个年代就是晚间节目的火爆程度哈。 他的声音真的是夜间节目的这种标志。 是，而且我在这里也特别就是，我觉得是有偷学的部分吧，就是我当时就想。他的这个晚间节目特色就是第一句话永远都是那句话， 哦， 当零点的钟声敲响， 对， 所以当时我在做晚间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要用哪一句话也像这样，就让别人觉得一听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嗯哼， 所以当时就突然间老天就甩给我一个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 所以你看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人都是会互相传递能量和互相影响的。 对对对，比如说你现在不知道想吃什么了，哎，你发现朋友圈里面，哎，快吃饭之前啊，大家在晒就是各种美食， 嗯， 哎，很好啊。比如这个季节大家出去玩，有的人晒一些景点啊， 是， 记得定位啊。 不过这个反过来也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散播的是一种正能量呢，当然会积极的方式影响别人，但如果你散播的是负能量的话，可能也会在消极的层面去影响到别人。 对，如果我们不想被别人影响的话呢，就要选择不看他的朋友圈。 没错， 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最近朋友圈你又不看谁了，为什么呀？我现在还有一个朋友呢，我正在就是酝酿着找个机会把他给就是不看了。他是一种什么类型呢？他也是一个就是不知道是发生了生活里有什么事情了吗？他特别愿意做测试。 哦，各种测试的转载。 对， 他是特别喜欢就是各种测试，然后那个测试完之后吧，他还要发表点感慨，然后发表感慨也就罢了，你有没有那种朋友圈里他在评论就是留言里他还要再贴再复制一遍、 哦、 你懂吗？ 真的是， 我常常在想他是怕别人不点开吗？就只有在这个评论当中才能全部都呈现出来吗？然后还有就是他不会一对一的给别人评论、 哦、 他一定要所有人，就是你想他留一条我们就所有人都要看一条。哎，这个朋友他就我已经观察了他今年五个月时间都在干这件事情、嗯、就全部都在测试，各种测试，还有各种，当然偶尔为之吧，比如说什么这个穿越照片呢、啊、对吗、嗯、偶尔为之好玩一下就得了，人家可能还是什么节假日啊，他是天天穿越，就是各种影视剧作品当中的这个照片、嗯、他都要玩一遍、嗯，我是这种情况下从来不会评论的，我现在长大了啊。 所以你现在把它屏蔽了吗？ 没有，我再观察一阵子。我一般都是给个半年一年的时间，因为我怕万一有机会面对面的时候有点尴尬，我不知道他做、哦、他在干什么。我本来朋友就不多，就是也在考虑哈，就是今天我们讲嘛，最近你有没有就是屏蔽一些或者说不想看一些、嗯、我就讲我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情哈。 是， 但是说到这个时间点已经还有一个小时了，我们大家也可以说说你最爱看哪一种就是朋友发的朋友圈哈。随行1016他说，我的微信啊设置了半年可见或者三天可见，其实对于三天可见那种朋友圈我也比较反感 啊。对，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知道，我每次都往好里想，哦，他可能是加的人太多了， 嗯， 就是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过去的日子，对吧，或者说他过去写的太多了，他不想现在再让自己再那么累了。 是， 总之就是三天那种，就是用我们生活里话说事儿事儿的， 事儿事儿的。 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肆虐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而那些昨日依然明 五月天在五月的第十一天的晚上又为我们唱了这首 《后来的我们》。 是啊，这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但是可能从4月28号到现在哈，当时那种伤感啊，以及当时给你的那个泪腺的刺激哈，可能已经渐渐在时间中被好多事情就给冲刷掉了啊。 嗯， 你必须要回到生活里来，回到这个衣食住行，回到每天的所思所想里，那些记忆里啊，那些遗憾里的东西，它可能就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些文学作品中的素材了。 嗯，是 吧？他已经交给了生命了，与我们的生活不会再有具体的关联了。 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朋友圈开放的时间哈，这位朋友他就说呢，我不太常发朋友圈的，我的朋友圈也是半年可见，不过呢，当我添加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会打开朋友圈的所有阅读权限，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都是有设计的， 真的。 这是朋友圈吗？怎么像 公里啊，觉得好复杂。 就是可以更感知得到哈，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你的朋友里面就是有很熟的，也有一些可能生活里常常见面和不见面的，就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有的人修图，过度修图， 哎，真的就是货不对版，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我发现有很多男人并不是很能直观的看出来，就这个女孩她修哪了，她修哪了。 嗯， 就有一天我跟我一个朋友探讨，我说哎，那谁那个修图你看出来了吗？他说。啊，修了吗？不就你们女孩都把自己整白了吗？他以为修图只是让女生变白了，他不知道可以把眼睛放大，也不知道可以把腿变瘦，把腰变细，就他不知道这些，因为他也不了解那个人，他以为他那个看到的样子就真的是他的样子。但是我们女生不一样啊，我们女生一看窗帘都被修歪了，马路也歪了，你知道吗？就是很有意思。 为了修好自己，修歪了全世界啊！ 而且现在，我有个朋友说，如果一大群人合影的话，大家都很在乎的话，哎，你先修你的，几连图过去，你修完你的，他修他的。 对，每个人修一轮。 哇的天哪！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是发行方的话，或者是发表的话，我可以理解。就是在朋友圈里，尤其不是什么明星和名人的话，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自己存在感刷得太强了。 有可能是蛮重视自己露出的这种形象的。 对啊，我就想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图的水准，对吧？不让别人看出任何破绽。就一旦看出来的话，还是蛮糗的哈。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谁不知道谁呀，对吧？就是，你修，就是适度还是 OK 的哈。过度呢，就会让人觉得你的这个虚荣的层面就多了一点点了哈，就太渴望别人觉得你大眼睛。美美的了，其实就是真实里边夹杂着一些夸张啊，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对吧？就我可能没有那么白，但是滤镜帮我白了白，对吧？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腰啊腿啊，它就没有那么细，就不用太刻意的那么细了啊。 确实， 这个朋友不以你腰粗腰细，就是会说哎你怎么胖了？我觉得现在真的没有这样，就是在朋友圈里评论里。那么没有情商的人，对，那么没有情商的人了哈，多半我们都开始变得柔和一些了，表达方式也变得彼此都能接纳了。有朋友说，好辛苦的朋友圈呢，哎呀，都是江湖啊， 真的身不由己啊。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 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正在进行时啊， 对啊， 你已经立夏了吗？ 是，但是这个夜晚仍然很凉爽，也有风吹过，就像他唱的那样，被风吹过的夏天。 嗯，这段时间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感觉，就不冷不热哈。 是， 刚刚我们说过这个朋友圈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三天这件事情，我可能说事事儿的有点儿啊、这个语气严重哈。但是我在想和你分享一种感受，因为刚才也有些听友说哈，就是之所以三天呢。也有些苦衷在其中的哈、有的是觉得确实刚刚新加了一些朋友，你不想让他就是看到更多过去的生活，这叫做小丧青儿的朋友说了，他说我就是三天可见，因为说是朋友圈，但里面有多少朋友呢，所以啊三天时间够了，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生活呀，发朋友圈的时候是那时刻想说的。其实你知道，就是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每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好多时候就是你不能避免的要加别人的这个微信。他、比如说，我给你发图啊，你能那个加一下我朋友，加一下微信吗？你说不行，我没有微信，这种情况也比较就是不太符合常理。 我会跟大家讲说发邮件比较好。 我如果特别特别不熟，我就会说啊、我没有微信，我宁可那一刻 真的、 我没有微信，我就干过这样的事情。后来我觉得确实有点幼稚哈，然后我慢慢的改观，就是我第一时间就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 哦， 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一点，就是我那一刻也挣扎过。 嗯， 我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太事儿了，居然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呢？但是你那一刻真的不是我的朋友，我也仅仅是刚刚认识你。 嗯， 但我会慢慢的，如果对方给我看他的朋友圈，然后我们渐渐的越来越熟络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解除这个他让他可以看我的，但我还是大多数情况下，比如说你只是在跟他沟通一件事情啊，几件事情，可能日后就不再有来往的。 嗯， 我基本上就完全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其实不熟的人未必不能成为朋友。 嗯， 但如果已经决定了不能成为朋友的话，就真的也不用勉强。 对，那一刻可能你要做的就是先跨过自己的这个心坎儿。 嗯哼， 就是我也许会被对方说三道四，但是重要吗？也不重要，因为他本身那一刻不是我的朋友。 嗯， 我不想让他进我们家的卧室、厨房，我只想在门口跟他先打个招呼。 啊， 这个我觉得也无妨嘛，对不？ 嗯， 他也可以选择让我不看他的，这一点上我是非常认可的。 这是彼此公平的。 对，所以我就想和那些开放三天朋友圈，就是说不想让别人知道过去。但你知道吗？有一次哈，我就想有个朋友问我一件事情，然后我说哎，我有个朋友他曾经发过一个朋友圈，哎，我给你找，结果一找发现他只三天可见嘛。 哦， 就是你想查一些信息的时候你查不到了。哎，我说哎，我有个朋友他曾经说过这件事，我给你找一下，哎，我发现怎么弄成三天可见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如果别人想有点什么哈，会有点不太方便，当然这也是个人的习惯嘛。我觉得不管是不让别人看你朋友圈和三天，这都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啊。 嗯， 然后别人也可以选择评论你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开放式的， 是 吗？嗯，尤其像陈默这种三千多朋友的啊。 但是我不怎么发朋友圈，所以我的三千多朋友看不太到我。 往往就是朋友特别特别多的人就不怎么发了。因为 这个是有什么关联吗？ 因为就是你屏蔽不过来，然后分组分不过来。

手，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3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5月11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刚刚看到 LOCA 制作者 PO 来的今天晚上红人的照片， 哦， 很文艺耶， 是文艺女青年， 而且这是男友和他的合影吗？因为相片不是很大哈，所以不能直观的感受得到。我觉得这个类型的照片如果在朋友圈里发也是会有很多赞的，对吗？ 是很真实， 对，就是让人觉得幸福是从照片里可以溢出来的，每个人都愿意发自内心的做一些点赞的事情。哎，你有没有那种朋友圈的点赞王？ 因为你是说 太多，你对你朋友还是太多？ 对，我一般都就是一两百个点赞吧。 不是，就是说有的人他是比如说你的 特别爱来点赞， 就是他就永远给所有人点赞。 我记得在我没有关微信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老给我点赞，这个女生叫韩丽。 这个微信运动的点赞功能你可以关掉哈，然后 我就把微信运动关掉了， 就是就是，通知那一栏。我早就说过我点的是因为我喜欢那个桃心变成红色的，啊， 对对对， 所以我也就给每个人都不管你走一步还是一万步都会点的哈。我想说的是有一天呢，就是在朋友圈里哈发生了一个我的一个同学，他就 po 了一个就是在前段时间电影当中林爸爸写给孩子的一封信嘛，然后他写完之后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之后呢我们班那几个点赞王就上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挺好奇这几个男生也看了这部电影，要不他们怎么知道这个人物关系呢，我就真的那天早晨可能也是刚起来哈，这个求知欲很强，我就直接问那两位朋友，我说你们两个都看这部电影了？然后我们其中有个同学特别逗，他说我们是点赞大队的，我们不看字儿的，就是 无条件点赞， 刷存在感的，啊，他也是很幽默嘛。然后他捎带着说，我们谁谁是我们的大队长，谁谁是二队长，就跟着一起点的啊。主要还是说同学打个招呼嘛。哎，这个我也能接受哈，但是他们还真是从来不评论，就是点赞。就每天就像一个啊，就是辛勤的小蜜蜂一样哈，给这儿点一下，跟那儿点一下，这样的朋友也是在朋友圈里存在的哈，也不会让你反感。其实我们反感的就是，当然有自己个人的你的这种想法还有你的状态在其中，但是十年如一日都是那个样子， 是，所以 没有变化， 其实没关系的。我觉得你朋友圈里边也应该允许一些多元化的朋友，可能有人就是喜欢留言，有人就是喜欢点赞，有人就是喜欢看了以后不说话。 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是会不让自己的老板啊看到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呢，当时我也考虑过哈，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展示的过多，领导会不会觉得你怎么日子啊，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的感觉啊，太休闲了。但后来我想，其实每个人的工作的状态不同，也许可能你做艺术的，对吧？你可能会做哪些方面的？你的生活也是你获得源泉、获得这种灵感的一个过程， 是 吗？也让领导知道你生活里的其他方面， 哎， 这也不失为是对你的一种了解，对吗？但是像 HAZE。小西朋友说我不让老板看我朋友圈。我估计也这种类型也有很多哈。 没关系，我觉得都值得尊重啊。 名侦探樱桃心之助，我不知道你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有这个爱好。哎，我怎么那么喜欢看微商，有没有？我好喜欢看微商。哎， 可能加了一些蛮高质量的而且卖的东西都是他需要的微商朋友吧。 很多朋友就是很膜拜他，说你爱好很特别。就是还是那原则，就是看他卖什么。我还屏蔽了我一个在国外的，就是专门卖就是二手古董这个珠宝的， 因为你完全没有这个需要。 对，没有这需要是一方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这个很高贵的东西在他那儿卖起来也是这种走批量的。你懂吗？我就想怎么国外这么多的古董呢？各种的，每天我跟你讲30-40条视频不止， 这么多， 真的就是，哎呀，你就看不过来。 那工作量也是蛮大的， 所以我就把他给屏蔽了。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同学们，我说你们都屏蔽他了吗？你才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是屏蔽的。后来我就想，哎呀，也不知道他到底卖给谁。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啊，就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方向嘛，还是这个大原则哈。我们虽然在探讨这个话题，但是呢，就是自己知道讨厌的东西，不去成为那个讨厌的类型就可以了。 哎，没错。所以呢，就做真实的自己，但是不要做让别人讨厌的那个人。 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像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起起落落，想念的 只是等有一个人看海，黑白的身影不是我，不是你想看见的我，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除了你之外 佳莹的歌声真的什么时候听都会想给她点赞。 嗯，这就是一个永远让你不会想要屏蔽的朋友圈。 嗯哼，对呀、啊，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每个普通人会有没有那种想法，就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制作的，就是明星的朋友圈，就是谁谁发了一条之后，别人给他点赞什么的，然后哎就想哎他们每天都在聊些什么。其实我能想象他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对吗？ 因为每个人都是人呢。 对啊，生活里所接触的就是这些事情，对吗？ 对， 可能就是如果不同的话，他们可能比咱们更要谨慎的发朋友圈，对吧？他们朋友圈里的人可能让他们并没有那么自在的，像我们这样，我们已经算是很自在了，对吗？哎呀，说到这个23:47，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失恋了以后朋友圈得做整理 哦， 对吧？ 对，这个倒是的。 这个、爱吃芥末的暴力妞真的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他还来， 他居然让我们恭喜他， 而且是又失恋了。 这个倒是啊，因为之前他确实失恋过。 他说自己也说不对，也不能说是失恋吧，是我提的分手。 哦，然后呢，他认识了3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1年半，然后分分合合的，最后因为他不想结婚，所以分道扬镳了。分手了11天他就有了新女朋友，突然觉得自己好傻，每天都在买醉，各种不适应，3天掉了6斤，整夜睡不着，明明说分手的是我，但是最后放不下的却也是我。 其实你知道，你不说分手的话，这段感情也是到最后因为两个人要的不同， 嗯， 而 渐行渐远。 对，先说分手只是让自己在这个好像冲刺感觉上，你是把那条线给撞倒了哈， 嗯， 自己好像很威风，很了不起， 但是其实又是自己却走不出来的样子。 对，我觉得当你给我们留这些内容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想通了，不想再过这种3天掉6斤整天睡不着的日子了。 对， 如果一个人在离开你之后迅速就有了新的，我们叫新欢哈，那只能说是你原来并不了解这个人。 是，而且韩丽之前跟我们分享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 在 活着的时候离开你的人都不值得珍惜。 对，这种离开是指完全没有任何的瓜葛。 嗯，我觉得这种其实真的可以称之为不要再有瓜葛了。 对，而且我说真心话，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说，你也怨不得人家，3年的时间你们不是突然之间探讨结婚这件事情吧。 嗯， 也许他早就给你暗示过他是一个恋爱型的人， 嗯， 你是一个婚姻型的人。其实很多以前的专家也跟我们讲过这一点，就是两个人能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是他们同时具有这个婚姻型人格，对吗？ 是在对的时候遇到了 对 的人。 如果两个人都是很想恋爱的话，可能都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事情。 嗯哼。 但是如果有一方改变了，他想结婚了，而另一方还不想结婚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分歧了。 然后我看到他和一些好朋友在这个微博里边的讨论哈，其实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比起分手这件事情，更让他伤心的其实是分手之后11天就有了新的女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确定这个人就是他的新女朋友，是一起吃饭还是别人在朋友圈里，我见过那种就是在朋友圈里就是告知天下。 哦， 对，这种其实是挺伤感的，而且 如果两个人分开的话，应该多半都会删除彼此的微信吧，拉黑删除，这应该是一个标配，对吗？谁都不想在彼此都已经不想再关注对方的生活的时候再看到他在做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真的于你来说这件事情应该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如果那个和他在一起的人不是你，那么任何人和他在一起其实都与你已经无关了。 而且听了这么多年暖文章哈，他还是咱们的508红。 哎呀，听了那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哎呦，我刚才就想说他应该是一个火象的，果不然是一个射手女。 嗯， 哎呀，还自己po自己喝酒的照片，你现在这个状态必须要改一下，因为我看他发微博的时候是3点多， 凌晨3点19分。 我跟你讲啊，就是半夜发朋友圈的人也是有点带着一种让别人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你哈，就是觉得还是有点小幼稚的。因为我不是下班晚嘛，我经常在半夜12点钟就是看到很多发朋友圈的人，然后我就在想明天早上他会不会删掉，有很多真的第二天早上就没有了，幸好我截图了。没有，我会跟我的好朋友小小的就是分享一下，我说你看昨天晚上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发生这一届某某某某发了一首歌。哎，真的，我有一个朋友和他发半夜发了一首终于等到你，是不是好事啊？对不对？上面写的哎呀怎么怎么样，这个终于等到你，我还以为他是什么好事临近了，我就截图了。但是我知道他并没有和那个男孩怎么样啊，结果早上就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之后呢，女生嘛在一起肯定是要聊一聊这个事情咯。我就问了那个朋友，我说他什么情况啊？然后这个同学哎更八卦，就直接问人家了。 哇， 哎，昨天晚上你好像发一首歌哎。然后那女生说哦，我就觉得好听。你觉得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发终于等到你仅仅是为了好听吗？ 啊， 就是你不要怪我们女孩想法多哈，然后第二天就删掉了。 又是没等到。 没等到，可能是给某个人看吧。 对，有可能 就是想跟他讲，你要再不来跟我表白的话，我可能就有点其他的动作了。 嗯，是的， 类似的哈。所以我在用这个例子告诉刚才那位失恋中的朋友，你现在应该安静下来。 没错， 不要再就是 被情绪所主宰。 对，社交平台上过多的展示你3年5年后一定会后悔发过的东西。 嗯， 因为这种记录你是可以放在自己的任何的私密的地方给自己看，没有必要告诉天下人，甚至他的朋友知道。哎，你知道吗，你前女友现在半夜3点喝了好多酒啊，在微博上发朋友或者在朋友圈里发了，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给自己减分的。 是，确实是这样。所以回到我们很多年前在节目里边曾经跟大家说过的那句话，我想跟你重温，真的是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就是不要让这种已经注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在这个阶段属于你的人再烦扰你的情绪，反而你应该过得更好，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失恋很痛苦啊，这个事情基本上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2/3都体会过。 嗯， 被甩或者是甩别人都会很难过。 嗯哼， 这个时候呢应该最重要的是学会安静，甚至你可能可以在朋友圈沉寂一大段时间不再出现，没有任何的踪迹，但是你会冷静下来做自己真正可以让你摆脱掉这种糟糕情绪的事情。 是， 不管是学一门技能、运动、旅行，它都可以让你焕发出一些对我们而言打开新的按钮，一个新的人生征程。 嗯， 所以我希望在节目的尾声也和天下所有的男左女右们分享这份很重要的宝贵的情绪经验。 是， 就是你所留下的在朋友圈里的这一些内容，它其实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史实，一个资鉴、资治通鉴的东西哈。 嗯， 你可以留给未来的孩子还有未来的自己，所以请慎重的分享你想分享的内容。 对啊，所以呢你的人生的情绪当中可以有很多个面，你也可以有在这种深夜的一个场合突然情绪失控的时候。嗯，但是其实睡醒一觉以后你还是要独立的去面对第二天灿烂的阳光或是阴霾的天空。 是， 因为未来的生命未来的生活还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对啊，当你想一想明天这个日子啊，10年前曾经在这个日子里发生过什么，你就真的再一次会确定，就人生有很多时候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个先到来。 嗯， 天灾人祸等等等等，可能都是不可控的， 我们要学会的就是珍惜现在的生活， 对啊， 别糟蹋好的活着的时的美好的一切。 有一个朋友在微博上留言给暴力妞说，别担心下一个会更好。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不管下一个会不会更好，你都应该变得更好才对。 是的，他好不好先放在一边，你得让自己先变好了。你得让自己在发自拍的时候会喜欢那个表情中的自己啊。多半你都会知道这一刻才是你真正忘记了他，开始你新的生活。 而且还有那么多关心你的好朋友在盯着你，在给你这些安慰，我觉得让他们知道你并不需要安慰，让他们知道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第二天的人生和生活，他们会祝福你的。 对啊，就像这首歌告诉我们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 深情的活着吧。 晚安， 晚安。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渐远，心下多了个少年。